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我是小冰。 那咱们新一期的更值钱又跟大家见面了哈，现在已经是11月份了，金九银十这么一个黄金的求职期已经就要过去了。但是前两期节目播出之后呢，发现啊，同学们啊对于求职就业这样的话题特别特别的感兴趣，所以今天呢就请来了一位对这方面特别有研究的嘉宾，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就业的那些事儿。还是隆重介绍一下哈，是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老师，有9年的就业工作经历，人社部高级就业指导师，教育部职业生涯规划师，是国家创新创业讲师。哎呀妈，累死我了。管帅华老师，欢迎管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来到更之前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些就业技巧和我的一些就业心得。 嗯，那今天呢会有很多同学带来他们的问题哈。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更之前的制作人袁伟老师。袁伟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元。 那好，那咱们今天还有这个问题专员，带来了很多我们更之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他们对就业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问题。问题专员小北，小北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那咱们抓紧时间开始问问题吧，因为我觉得就业这件事情大家都是特别着急的。那第一个同学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呢？小北， 我们在后台收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嘛，相当于算是一个普遍现象吧。 嗯， 就是熟不熟悉一句广告词儿，五八同城喊的嘛，不是给五八打广告啊，就喊找工作找工作，找房子找房子，五八同城。那确实这样的啊，就是很多大学生他 此处招商，这个广告同类的其实都很多。 就是说这个意思嘛，表示大家对未来的行业发展趋势感觉都很茫然。 嗯。 就在网上搜索那个信息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这公司好，有的说这公司好的，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老师您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在的就业形势吗？还有这个2018年会有一个怎样的就业趋势呢？ 嗯，我觉得好像似乎就是每一年那个就业季或找工作季的时候都会有一句话，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每一年都攀上新的高峰。那2018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呢？管老师。 好的，那我可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2018年的就业的到底是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形势。我在学校的时候呢，同学们也经常会问我说，老师啊，说今年的工作好找吗？然后我跟同学们说，最重要的呢是要先了解这样的一个就业形势。首先呢，我们今年2018届的毕业生面临着一个形势，是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数量在不断的增长， 又涨了是吗？ 是的是的。然后从去年开始的话，我们全国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呢都达到了795万。 哇， 今年呢据我们有关部门预测的话，我们将会比795万更多。从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来呢，我们全国高校毕业生的人数在不断的增长。 嗯， 这就决定了我们同学们在求职的时候呢跟我们同场竞技的同学们将会非常的多。 嗯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有的同学跟我说，老师啊，有个词儿叫 僧多粥少，狼多肉少，但是就是说如果僧多了粥也多了，那还是工作不会特别难找。 嗯， 这个时候呢，我就跟同学们分享了第二个形式了，就是说在这个狼多的时候呢，肉并没有多。 嗯， 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国毕业生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社会的岗位数量呢并没有特别有效的增长。 嗯， 这就造成了供多于求，造成了求职的形势更加严峻，然后供需的矛盾会更突出一些，所以呢出现了这个刚才咱们说到的狼多肉少，僧多粥少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呢第三个形式呢是单位招聘出现了新的特色。单位招聘的特色呢总结了三大点，一个是时间早，一个是门槛高，再一个就是受众前深。我稍微解读一点点，就是说单位来招聘的时间呢比往年更早了。往年来讲的话，单位招聘的黄金时间一般是在每一年的十月和十一月，但是从今年开始呢，单位普遍提早了这个招聘的时间，然后出现了金九银十，就是九月和十月， 对， 是招聘 数量跟吃螃蟹的技巧一样的， 哎，对， 九银十， 跟咱们这个十一黄金周的这个是很像的， 对， 十一黄金周出游的人数是最多的，来学校的这个招聘的单位的数量啊，单位都是扎堆在九月和十月到学校来招聘，比往年早了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再一个是门槛高，因为呢这几年单位招聘的普遍来早了，还有就是说单位的招聘量有所缩减，有经济的原因呢，也有这个户口指标的问题，所以呢单位不断的提高它这个招聘数量啊，来就是说录取一些更优秀的更适合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毕业生。在这个学历方面啊，尤其是对于研究生来讲，对于第一学历方面更为重视了。 哦， 嗯，对。然后对于学生，他到底是外地生源还是北京生源，可能也有所考虑。还有就是说，对于学生的各项综合能力，比如说啊，对于计算机技能，对于英语技能，考察度更高了一些。然后我们觉得单位招聘的门槛啊比以前更高了。 嗯，明白了。 关老师说就业岗位变得越来越少了，其实大家如果不努力的话，到时候找工作可就稳了呢。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方面企业招不着人，比如说现在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个公司， 嗯， 所以他们融资情况发展情况都特别好， 对， 但是他们拿到这个融资拿过来的这个钱却招不到人啊，因为我最近就有身边有很多做这个人工智能创业项目的这个朋友 啊，是的 啊，拜托我说，哎，能不能在北理工招一些这个大学生应届毕业生，或者在北航去招一些应届毕业生，但是却招不到。 为什么呢？是因为比如说我们说到的教育和实际工作需要的技能有些脱节吗？还 是这就是不能说是脱节，只能是说因为社会需求它随时在变化。 嗯， 但是呢它学校的培养有的时候高校的培养跟社会的这个需求之间然后同步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嗯， 所以呢我们学校包括各个高校也都在做这个工作，一个是跟企业进行这个订单式的人才培养，根据企业的需求然后来制定人才培养的计划。还有就是呢我们校企加深合作，然后来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然后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以给企业提供这样更适合的一样的人才。 但是我们这个也听到一些 HR 去反映，就是他们在去这个热络的去进行这个校招的时候然后收到的这个学生们投递的这个简历反而少了。对，反而少 了。知名的那种大的企业， 对，是知名的大企业，就是他不知道自己哪块做错了。 为什么呢？ 是不是拥抱学生们的这个姿势不对？ 应该更随和一些，是吗？ 对，这就是说，有的时候学校要和企业就是多走访、多交流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在，因为老师们可能比较了解同学们的所思所想，随着同学们普遍进入到这个九五后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很多单位以前不愿意学生在招聘会上问薪酬，就这个问题，可能就会不愿意说，学生问的话企业可能也不愿意去回答，就会造成一些学生觉得是不是有误会，他就说是不是这个单位给的薪酬比较少呀，是不是单位薪酬不太好所以不肯给我讲啊， 然后单位其实心里想的是说，你来我这个单位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平台，你热爱我们单位的一个文化，而不是仅仅是觉得我们的薪酬待遇比较好。这个消息的不对称造成了企业在宣讲的时候，包括在就是校招的时候，和同学们的需求或想法出现了偏差，有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很好的企业，但是同学们投递简历的数量却没有那么多。 嗯， 对。 就比如说最近那个一家保险公司，他在招聘的时候再给同学们去讲一些愿景，但是我们回过头来也问一些参与这个校园宣讲的这些同学们就觉得你是在给我画饼，最好直接一点，而且觉得这个饼画的有点大啊，你告诉我现在可以拿可能是3000+的一个工资，但是说通过我的努力很快可以达到这个100万的这个年薪，同学们觉得有一点扯，所以同学们即便他是一家很知名的这个保险公司 啊， 同学们会觉得这个愿景和这个饼有一点大，可能会对自己这个实现落地会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差。 是不是有可能跟年轻人现在喜欢的那种交流方式有关系？好，随着95后，他们好像更喜欢特别真诚的那种交流方式。 对，他们喜欢就是说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简单点， 哎，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啊， 是吗？ 声音好好听，啊，对， 就需要这样的假惺惺的所以说，但是我觉得大多数朋友还是会毕了业选择找工作的嘛，你可能选择出国，然后或者是保研，或在进行深造的人数比例还是相对来说固定的，然后选择创业的肯定是很小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杨老师说这个问题，我很想探究背后的原因，咱们以后可以再好好的聊一聊，到底为什么现在一些很知名的企业去校招的时候，收到的简历反而变少了呢？ 比如说银行，某知名银行，他就反馈说，哎，我今年招不满人。对，而且他给出的这个待遇，比如说北京户口，然后还有这个工资，实际我觉得对于一个应届的本科生来说，这个福利待遇 是很吸引人的， 对，这个福利待遇已经很好了，但是却面临着招不到人。一方面的话，企业不会因为说我招不到人而去降低对这个人才招聘的这个门槛，比如说相关的院校、相关的这个证你还要有，但是呢，另一方面却收不到简历，就很尴尬。 就是老师之前说了第三个事儿，就是受众前身的问题。我想听听受众前身是什么意思啊？ 是这样的，因为招聘单位呢，受众前身是今年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打个比方吧，形象的比喻一下，就是以前呢，单位来招聘通常是在秋天，学生已经成为毕业生的时候呢，他看到苹果树上的苹果都变红了，成熟了，那我来摘这些成熟的红苹果然后带回去啊，直接来招聘。后来演变成什么呢？就是我秋天来招一次，春天来招一次，秋天呢我的重点在研究生，因为这个时候研究生主要都在找工作了。春天呢我再来招一批可能考研失利但是仍然很优秀的这样的本科生，所以就是秋招加春招结合。可是现在呢，受众前伸到了准毕业生，就是说比喻一下，就是说以前我是来摘红苹果的，来摘成熟的苹果的，现在呢，在苹果还是青苹果的时候，我们单位通过这个提前让他实习啊，包括就是提供奖学金或者是提前大赛进行选拔的一个模式，我们给这个青苹果就套好袋儿了，我把这个苹果套上我的袋子，上面写上某某单位，到这个苹果变成红苹果的时候我就直接带走了，这个苹果你别的单位就没有资格再摘了。所以我们招聘的受众从毕业生已经开始前伸到了准毕业生，这就是受众前伸的这个含义。 所以就说可能很多朋友在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然后就要做好这种去求职的就业的规划和准备。 对对对，千万不要等你反应过来一看，哎，别的苹果为什么都被摘走了，剩下我这个苹果孤零零的在枝上挂着。 好嘞，从青苹果的时候就要开始做准备哈。那可能很多朋友在找工作的时候还会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刚才管老师和袁老师都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户口的问题。很多朋友可能毕业之后就还是想找一个稳定的嘛，让自己在一个城市能够扎下根然后落下足来。那关于这个问题，不知道咱们更之前的这个受众有没有像小北发来这种发问题的这个拜托和一种希望你能够帮大家去问一下这样的问题。 是有这样的问题的。小王同学他小的时候就看电视剧嘛，一看那个紫禁城那么大，京城这么帅，是吧？他从小就想到北京来工作，就想到北京来安家落户。他找工作的时候就一直想要一个有北京户口的工作，后来就是找工作非常难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公司明确的告诉他不会解决户口的问题。 他就想问他的户口应该放在哪儿呢，就是获得北京户口会有哪些指标，他如果毕业的时候没有获得这个北京户口的话，那他以后还有机会吗？ 哎，是一个一系列的问题哈，管老师给一个特别权威的解答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在校生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留北京的这个问题呢，还有在北京落户就业的问题，因为就是北京高校的同学们吧都比较关注啊，我们学校也在北京，然后有很多同学也会咨询我这个方面的问题，说到底有什么条件可以留北京。首先呢，就是在京落户的条件，它大概是有这几类。第一个就是说能够正常参与当年派遣的毕业生，他可以获得派遣资格拿到派遣证的这样的学生是可以留在北京的。再一个能够按时获得学历学位证书啊，像这样的同学们也是要件之一。嗯，他所学的专业和所求职的用人单位的主营业务需求是一致的。有的同学经常问我这个问题，说那我怎么可以确定呢？就比如说我应聘了一个单位，我怎么能知道我的这个专业和他主营业务需求是不是一致的？这个问题呢就不能问管老师了，就得问单位的 HR 了。然后呢还有研究生毕业前呢无在职工作经历。最后一个就是符合年龄的要求，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有相对应的年龄，这个呢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安排。如果你符合这五大条件的话，原则上呢单位愿意帮你解决这个北京户口，那你就可以向单位递交相关材料，比如说三方协议推荐表等等必要的材料来申请啊，获得北京户口指标的审批。刚才呢小北提到了，说是如果有同学单位已经明确的跟他讲说我肯定是不给你解决档案户口的，户口指标啊我们解决不了，那我们的户口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啊，管老师的建议呢就是同学们可以把户口和档案放回你的原籍啊，这是对于在北京高校就业的同学来说的。然后你们可以呢请学校把你们的档案啊打回呢你们所在的省文件规定的那些啊保管档案的机构，比如说山东省烟台市，就是山东省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来接收你的档案。户口呢我们可以直接转回啊原户口所在地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在毕业的时候没能获得北京户口，是不是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呢？还是说还能再搏一回 啊？我们还可以再搏一搏的， 再深造 是一个方式。我们不深造，我们就选择就业也还是有别的方式的。比如说北京市除了这个应届生进京啊，它还是有别的落户手段的。应届生进京呢只是一个方式之一。然后如果我们毕业之后又工作了也没继续深造，第一个方式呢叫做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就是说用我们俗话叫投靠嘛。如果你的爱人是吧，你的爱人男朋友女朋友不算啊，就是得有结婚证的这样的一个配偶，他如果是有北京户口的，通过他们单位可以替你申请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方式，我们可以把另外一方没有户口的配偶一方的户口带到北京来。再一个就是叫高新技术人才引进，通过单位对你进行高新技术人才引进的方式可以解决北京户口。这个具体的要求非常细，然后跟每个单位的性质呢也是有关系的，这个大家可以上网具体查一下这样的一个政策。 有一个这样的伴侣或者是成为高新技术人才听起来都不是很简单 对，但是就是希望还是有的，就是我们得努力啊。 明白。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北京市推出了这个积分落户，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相关积分落户的条件，然后来解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户口的问题。 好了。 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了由配偶单位申请，那么配偶的这个单位得是什么样规模的才有这样的申请资格？比如说是这个国企，还是这个事业单位，还是部委，还是高校，它得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企业才有可能有申请资格？ 您这是有的放矢啊准备照着这个找，我感觉 我怕我说出来之后有些单位具体的单位啊找对象的这个就得排长队了我可以大概的说一下，班的话就是事业单位啊国有企业啊央企啊这种的，还有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单位是有这样的资格的。具体的话大家可能还是得问一下相关就是政府部门的一些名单，或者是咱们具体的一些单位，问他们具体的有没有什么资格。因为的话这个问题不是一刀切的， 对， 它有的时候是同一性质的企业，但是有一些有资格， 个例 有一些没资格，对。所以就是说也不建议大家依据这个找对象 当然了，首先还是你要是找对象肯定还是按自己的那 那个缘分找嘛，找到之后你问他嘛，你们公司刚好会不会刚好有啊，对不对？啊，让这个你的伴侣去询问一下自己所在的这样一个单位，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指标和资格。对不对？ 是， 这是一个渠道。来吧，小伟，咱们今天上半期的节目呢，再看一个同学的问题好了。 这个问题是一个后台的忠实粉丝。 嗯， 他大学学的是建经，就是建筑经济，但是校招来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去招这个专业的。 嗯， 企业来挺多，但是发现没有一个要他的，他就很尴尬啊。最后没有办法去干了那个房产中介，就卖房子，大道上随便发出去的那个。其实他非常不想干这个职业，因为现在年轻人嘛，他们都想追求那个精神上的生活嘛，都想要一份自己心仪的工作。但是怎样能获得一份心仪的 offer 呢？老师，你有什么建议吗？ 嗯，这个问题的话，好多同学也会平时会问我哈。我们学校的有些同学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啊，有些同学就在实验室里埋首研究，这样的情况呢也挺多的。所以同学们到该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就不知道说，像我们这位粉丝提出的这个问题哈，说我们学校校招来的企业都对我这个专业不感冒，那我就找不到好工作，我只能去做一个自己不想做的工作啊，那我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就业渠道的问题。我们同学他没有就是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样的渠道去获得一份好的工作，而是仅仅把目光啊集中在了这个自己学校的这个校招。当然自己学校的校招呢，因为来的企业呢主要招聘的都是这个学校的同学，肯定他这个目标性比较强，大部分也能对上口。但是如果你学的专业的话，在这个学校并不是主流专业，或者是说人数比较少，可能就是校招过来的企业也并不都是你满意的，或者是你想找一个跨专业跨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校招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在这样情况下呢，关老师给大家提几个建议，就是说第一个呢，你除了关注自己学校的校招网站啊相关的一些宣传方式以外呢，你可以去关注跟你所求职的专业啊或者岗位相关的一些学校的网站呀、微信呀、招聘会，你可以去参加，你可以查看信息， 还是要自己主动的走出校门，对吧？ 哎，对，是的，是的，来获得更多的信息。 嗯，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单位啊，在网上有招聘会， 嗯， 就比如说那个航天科技集团，它有航天人才网啊，包括我们这个国家电网有电力人才网，他们有些单位呢会在网上开展这种网络双选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参加一下单位的网络双选。第三种呢是充分利用社会的资源，因为现在有许多的这个社会的网站，比如说一些职业介绍网站呀，包括就是社会有一些像在农展啊等一些地方有些社会的招聘会，像这种招聘会的话去的单位也比较多，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参加这个招聘会或者是查看这样的信息啊，来获得更多的招聘岗位。最后就是说通过学校推荐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因为呢很多学校有些单位呢到他经常招聘的学校去带着岗位去，但是他可能不愿意通过召开招聘会或者是说发布招聘信息的形式去招聘，而是想让这个学校专门推荐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同学们也可以请学校的老师或自己的导师来进行推荐。我觉得广开这个就业渠道会获得更好的结果啊。 嗯，其实就是要主动，我觉得不管是你主动的去寻找别人招聘的渠道啊，还是说主动的向别人寻求帮助，我觉得可能在校生很需要主动去寻求帮助。一方面比如说像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比如像管老师问一下最近有什么样的企业可能我比较适合呀，有没有学校内部推荐的名额，是否可以推荐我呀，然后毛遂自荐一下。或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向自己的师兄师姐去主动的寻求一些方法很重要。包括当时我毕业的时候，我们学校就会组织一些这个院系内的组织一些可能工作找得比较好的师兄师姐回来给师弟师妹讲当年自己是怎么找工作的，然后去上了什么样的网站，查询了哪些企业的招聘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总之反正找工作就这几个月嘛，拉下点脸皮，然后多努努力，主动一点，是吧？ 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 嗯，对。那袁老师对于这样的这个在找工作的学生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信息比较爆发，就我们不愁我们找不到说哪个用人单位发出 offer、但是我们会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怎么去识别这些单位因为有些这个公司它属于挂靠这种性质的，但是我们很难通过网上它突出的一些信息来去识别它因为之前确实也存在这种高校学生在就业的这个过程当中被一些这个不明团伙给骗到那块儿去然后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所以现在是金九银十，大家也非常着急， 擦亮双眼， 对，但是着急的时候还是要一些这个识别的这个技巧的那么校招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 对， 除了校招之外，比如说一些网上的铺的一些信息我们怎么去识别我想问一下管老师。 好的，其实我们作为学校老师来讲呢，也很担心这件事情，因为经常同学们去外面找工作啊，找到的一些工作啊，包括参加一些招聘会，可能是一些这个不是学校组织的，然后完了之后呢，同学们就会问我们说，老师，这个单位靠谱吗？可能有些单位我们熟悉，有些单位我们不熟悉，而且我们也不能随时陪伴在同学们跟前当他们的保镖，然后以防止他们掉在坑里。所以呢，我们给同学出了几个招。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以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单位是不是我们值得托付的，我们值得跟他签约的，值得去找他去那儿找工作，是个正规单位。首先我们建议学生呢，我自己总结了总结了四个点。第一个呢叫多观察。多观察，观察什么呢？我们观察这个企业的资质，因为一般来说一个主办方他举办一场招聘会，这个用人单位都会给主办方提供资质，校招也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同学可以询问一下主办方这个单位的资质，如果你很不放心的话，还有就是说有的同学会主动询问这个招聘单位的资质，或上网查询一下工商局关于这个企业的这个相关的记录。再一个就是说招聘的专业是不是对口，也可以作为我们观察的项目之一。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各企业对于同学们的单位就是专业对口的率，这个对口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如果呢我们的专业完全跟这个单位招聘的不对口，完了之后呢单位还非常热情的邀请你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充分考虑一下这个单位的诚意或者是真实的程度我们以此来判断。第三个呢，这个单位的口碑和评价怎么样？现在是这个信息这么发达的时代，大家每个人都捧着手机不撒手，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手机上网去搜索一下，看一下这个单位的口碑网上的评价，包括一些找过工作的同学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的，来判断一下。最后呢，我们注意一些细节。首先呢，管老师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个情况，就是目前在这么多接触这么的招聘单位里头，没有基本上没有单位会向同学们收取高额的这样的培训费或者是什么报名费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什么考试费，没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有单位跟你提出你先交这个报名费、考试费、什么面试费、笔试费，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擦亮双眼了，这个单位可能就会存在一些问题了，这是这个多观察。第二个我总结的是细询问。既然单位的招聘会你参加了， HR 在现场坐着，那我们不怕问一问他问题吗？你们单位是做什么的？在行业内是吧，怎么样我们去了是做什么，你们在什么地方有分公司，相关企业的一些情况如果你不了解，你也可以多询问询问这个 HR 来判断一下这个单位到底怎么样。第三个叫急求助。如果真的是在求职过程中在校外包括在什么地方遇到了一些困难，你可以及时的向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说向我们这个公安机关进行一些求助，来给自己及时的止损，防止出现一些危险。最后就是缓签约。我们了解完这个单位给我们提供的相关的发展平台、薪酬待遇工作地域、工作岗位之后，再跟单位签约，不要太着急。这个十二个字呢，就是我总结出来的给同学们的建议。 佩服佩服，我觉得袁老师这个问题是随机问的，也不知道管老师是什么时候总结出这十二个字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今天请到的嘉宾呢，肯定是要给一些就业的小伙伴一些非常有效的、非常中肯的建议了。那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继续聊一聊关于就业的那些事儿。一会儿见。 我也想宣布独立，我握着笔，但是父母亲不肯坚定，说我这项条约还没到期。在电视里或许我是不起眼的明星，在他们的眼里我只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多么尴尬的岁月，多么尴尬的日子，多么尴尬，好想改变一切，只是没有影子，更没有方法。人生的关卡我被不停冲刷，倒数于这人生棒球场上场，我和游戏规则一起成长，掌声伴随嘘声，阳光太强，我的头开始弯。当我倒下的时候，请你不要笑我好不好？我还有桃园明清高，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我像青春借贷款，可是利息太高。你滚你滚来滚去，滚出一堆烦恼。原来我是投手被自己踹掉。23岁的有句下半说难做，我把帽子反戴。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 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欢迎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大家好，我是小冰。 大家好，我是珊珊。那今天呢继续聊的是就业的话题哈。咱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这个方面的经验特别的丰富，他有9年的就业工作的经历，人社部的高级就业指导师，教育部的职业生涯规划师，国家创新创业讲师，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老师管善华老师。欢迎管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更值钱，跟大家分享我的就业技巧和就业经验。 嗯，我们也非常的高兴。那我们的老朋友更值钱的制作人袁伟老师，袁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大袁。 还有今天的问题专员小北，小北好。 大家好，我是小北。 那咱们下半期节目也还是抓紧时间替同学们问问题吧。接下来这个同学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位同学毕业于一所理工的二本院校嘛，他是通过秋招找到的现在这家公司。进了公司，他发现他遇到了一个老同学，高中同学。 老同学， 本来人生四大喜嘛，他就想下班了遇到老同学一起喝点吧，喝点唠一唠吧。结果越唠心里越不得劲儿。 嗯， 他说怎么回事呢？他同学是通过投简历应聘到这家公司的，但同样是毕业生，他同学干的活比他少，拿的钱还比他多，他心里就不平衡了。 嗯， 他在我们那个后台留言说嘛，咋的了？校招就是后妈养的呀。 那 所以说就想问问老师，通过校招进的企业给的工资就少嘛，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当事人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还以为校招是亲妈养的呢。我觉得哎，怎么有点反过来呢，跟我的那个原始的认知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应该关老师。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同学他想的是说，因为是校招进企业，是不是就给的工资就少？我自己感觉哈，这么多年的就是从业经历， 好像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说因为这个校招造成的我的工资就比别人少，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然后呢，我也理解同学们的心理哈，因为我平时在跟同学们做指导的时候呢，有一些同学可能就是自己感觉自己的个人能力比较强，学习比较好，非常适合这个工作啊，但是 特别骄傲， 对，特别骄傲。但是就我来看，可能咱们客观来讲的话，有一些学生对自己的这个自我认知，包括对职业目标定的都稍微有点高啊，可能对自己缺乏一个客观正确的一个认识，或者定位定得太高了，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同学们说，哎，我为什么我这么好的人，这么优秀的人，就找不到一个这个什么钱多事儿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 根本就不存在、 啊、哎，对，是。所以就是说，首先对自己啊得有一个正确的定位。这个问题呢，我是这么看的。有可能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同学呢对自己的预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高。再一个就是说，他可能只提出了，比如说这个同学是跟他是一个专业的，学的这个技术他也会，他学校还比这个同学的学校好，他就应该拿高工资。但是就我们现在来看呢，并不是这样的。我接触过很多 HR， 跟很多 HR 也是比较好的朋友，也经常会聊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呢，咱们这个企业薪酬的确定，很多已经是这个因人定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根据你的素质，根据你的能力、学历啊，相关的一些实习的经历啊等等，依据你给企业能够创造的价值，然后呢来为你制定这样的一个个体的这样的一个工资。而且每位学生呢都是背对背的，就是企业不会让你了解别人拿多少钱啊，你也不会了解到其他人拿多少钱，可能并没有一个一刀切，或者是说完全依据一些硬杠杆，我就必须比如说我就哪个学校毕业的，这个学校毕业的都拿多少钱，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啊。可能就是相同学校的毕业的人，依据你的技能啊，你的综合素质，岗位匹配度，都会有这样不同的啊这样的一个薪酬待遇的制定。所以我觉得同学可能他 还是要客观一点，是吧？ 哎，对，他这样想可能并不是非常客观的。 有可能他只是比较了一些他在意的条件，比如说学校啊、专业技术啊，然后他觉得好像这些方面都比老同学要好一些。 是的。 但是老同学可能有其他的优势他没有看到，这些优势可能是他不具备的，也是他拿到高工资的一个条件。但有没有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既然是因人定资的话，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个应聘者自己的谈判技巧比较好，他跟面试官去争取了一些更高的薪酬呢？还是说有可能本科生还不存在这种状况，还是一个企业给你一个工资水平你被动接受的一个局面比较多 啊？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一直培养学生的面试技巧就是在这一块儿。面试技巧不单是让单位了解你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而且呢里面也要含着一点我们跟企业交流和谈判的能力。比如说呢，有个同学就跟我讲啊，说是老师，我是学这个软件的，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写代码，你让我学这个面试技巧和企业沟通的技巧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用呢？哎，对，就算我这个面试技巧再好，再这个舌灿莲花，那我代码写不出来也不行啊，也不行啊。然后其实他不了解，就是没有一个企业现在愿意招聘一个就是只拥有一方面素质的人，而是希望你综合素质能力都很强。这个也能给自己带来好处是什么呢？像刚才我们珊珊说的，如果谈判技巧比较强，那你可是为自己能争取很多利益哦， 没准真的能争取到比较高的工资，对不对？ 是的，是的。 关于面试，小兵也知道哦。据调查显示，现在企业进行校招面试的时候，总会问这样一些问题，比如有男女朋友吗？感情好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家里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父母是干嘛的？身体如何？你平时玩游戏吗？ 是啊，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面试的时候被问到这种问题。我们都想知道企业问这些问题有什么意义所在吗？然后同学们又应该如何更好的回答这种问题呢？关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吧。 关老师，您看有什么样的想回答的？ 好的，有些同学呢说在面试的时候啊，人家企业就是问一些貌似跟这个职位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问题。就比如说有同学说了，我应聘的明明是技术岗位，单位问我说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啊？哎，我应聘的明明是一个行政岗位，单位问我说你有没有参加过学生社团？ 因为我们对于很多问题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人的心理嘛，是有一个投射效应的。就比如说，有的同学了解说，如果一个人他私下他比较喜欢看书，那这个人呢，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比较喜欢研究一些文字方面的东西啊，或者他这个人比较文艺范儿。然后呢，如果有一个人他喜欢运动，那这个人一定是心理比较阳光，个性比较开朗。我们人一般都有这样的一个投射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企业在面试的时候问到同学们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建议同学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企业在跟你闲聊啊，企业面试的时候时间是很宝贵的， 然后同学拿出了闲聊的姿态去应对。 哎，是的是的。 有啊，怎么了？ 我们同学有的人不但拿出闲聊的姿势啊，就差给他摆杯咖啡摆盘瓜子了。 还能聊起来是吗？ 啊，对。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状态去面对比较合适呢？ 是这样的，我的建议是因为金九银十的时间嘛，单位他这个招聘的时间安排是很紧张的，每次呢去面试，同学们也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应聘者都在等。我们在面试中间如果问到这些问题的话，第一个要点是大家要牢牢记住，这个回答必须跟你的岗位紧密的相关。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有男女朋友吗？感情好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可能单位是想是想问一下什么呢？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这个感情状态，能不能让你稳定的在这个单位就业啊？就打个比方，有一个同学他回答单位说：“哎呦，那我女朋友不在北京，我在北京工作，但是我女朋友可能在，比如黑龙江。”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单位可能就会对这个同学是否能够安心在这里工作啊，可能是有所考虑的。再一个就是说，你平常身体如何呀？你玩游戏吗？如果他是一个游戏公司的话，问同学喜不喜欢玩游戏，那可能是你到底在游戏方面喜不喜欢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有没有兴趣，还有有没有了解啊，是要有一定的考量。但是如果这个单位他跟游戏啊，游戏本身，游戏开发并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他可能是在考量你的业余爱好和单位的需要。就比如说我听过一个同学的回答啊，这个同学会他也是向我咨询的，然后他说，单位问他说，你有什么业余爱好呀？哎，这个同学回答说，上网和睡觉。这样的话，单位对他什么观感，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是有数的啊。但是另外有一个同学回答非常好，然后因为他应聘的是一个行政岗位，需要写材料，这个同学呢回答就是说，我的业余爱好是什么？阅读啊，还有我个人有这个微信公众号，我经常会在上面写一些这个散文啊，写一些自己的感想啊，包括我的这个我写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游记，还在这个有些旅游网站拿过前几名。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比较适合去做这个职业。其实每一个单位问出的问题，都是对同学综合素质的这样的一个考察和考量。 反正就是不要质疑面试官问什么了，是吧？人家问了，咱们就好好的想想怎么样能通过这个问题证明我们刚刚好适合这份工作，是吧？ 是的是的。 好嘞，那咱们看看吧。因为咱们我觉得其实节目的时间很紧张，但是我们再留出最后两个问题的名额好了，尽量能多解答一些同学的问题。小北你选两个吧。 这位小伙伴算是考虑长远的一个人了，他在读大四嘛，然后就到了实习的阶段，而且也顺利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实习。但是在回大四的时候有一个毕业论文的事情，可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要完成论文，没有一个公司会给他留差不多将近半年的时间的空缺吧，就把这个职业一直留给他，因为公司需要发展，一直需要人嘛。他不想到真的就是临到毕业就失业了。面对这个论文和工作的平衡事情，管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哎，写论文真的是一件挺闹心的事儿。 我们经常会听到同学们去跟我诉苦啊，这个事儿就说，哎呀，老师啊，要毕业了，我最后一年找工作哈，同时呢，我还得写论文，我既怕论文写不好，然后又怕这工作找不好，我左手拿着个西瓜，右手也拿了个西瓜，我同时拿怕两个都摔了，但也不知道该留哪个比较好。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关系到我们一个如何规划自己这毕业前啊，前黄金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谓黄金时间呢，就是我们成为毕业生的这一年，这是最黄金的时间。在这一年中间呢，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我们要找工作啊，然后我们要这个写论文啊，我们要就是完成毕业离校的一些手续。在这个时候呢，我感觉同学们要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毕业前的时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和规划。就比如说，首先呢，我们要找准一个自己的目标。我们 未来是要求职，是要深造，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一定要有所这个想法，有所定位。等我们定了位之后，然后呢，我们会依据我们的定位来合理的安排我们每天或者每个月的时间。我打个比方吧，如果一个同学他想报考公务员，想报国考，现在国考刚刚开始报名啊，想报国考，在这个情况下，他定好了这个位，然后呢，把这个国考的报名时间、考试时间都查清楚，依据这个时间安排，我每天拨出一定的时间去写论文，利用这个下午跟晚上的时间呢，可能会去看一下这公务员这个相关的。 老师，您知道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吗？ 啊，对。 你知道每天拨出一定时间写论文，我就开始狂笑，袁老师的嘴都撇下来，怎么可能？让我写论文的时候进行了漫长的设计，半个年啊，先什么一个月搜寻资料，然后一个月准备，一个月什么写草稿，然后一个月，然后那个好好的把它修缮和再修改完善，然后最后就是三个月玩，然后一个星期找资料，一个星期胡乱弄完。这就是写论文的真实情况。 对，一般咱们都是有点拖延症的啊，我自己也是。那基本上都是说留给我这个两个礼拜时间写东西，那个东西跟留给我一天是差不多的，因为都是最后一天写的。 对， 是吧？所以就是说，我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啊，希望大家的比我强，做到我当时做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话，有的同学确实会非常忙。因为最近我频繁的去接触这个应届的毕业同学们，他们可能同时几件事捏在一块儿去做。比如说他既要报考这个公务员，同时呢还想考研。 天哪， 但是同时呢又在准备各个公司的这个面试简历。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接到这个他们 不能什么都想要啊。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比如说已经确定好的一个面试时间，然后突然间打电话说师姐，我想了好久，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拼一把，想要考研究生。作为一个公司应聘的这个企业的话，我就会反问他，你早想干嘛了？对，我会觉得就在这个环节的话，他说如果我考不上研究生的话，师姐你还会要我吗？因为对， 还准备找备胎找托底呢。 对的对的，首先我觉得他这种积极主动的这份精神 挺好的 啊，我是非常肯定的。但是我会有一种他目标比较分散比较凌乱的这种感觉，我担心他会把这个目标凌乱感会转到他工作当中，因为工作当中就是他很凌乱，他忽左忽右的话就会让我感觉极不稳定啊。 其实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大需要担心的，因为年轻人刚毕业的时候这个事情再正常不过了，就是谁的青春不迷茫啊。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但他如果一旦开始工作了，我觉得目标你给他一个简单的目标，他应该也能做好，我还是挺乐观的。 但是很多企业是不愿意冒这个风险的，就是一旦他传递出来忽左忽右，一会儿要考公务员，一会儿我要读研，一会儿我又想这个就业的话呢，又分为我去初创公司呢，还是进国企呢，还是自己跟同学创业呢。所以尤其是一些这个重点院校的这些学生们，他的选择是很多的。所以选择多了的话，他有的时候会做一个优先次序的一个排序。包括我们刚才整期节目在提到的这个金九银十，因为我在当年就业的时候就是在等，我想比如说九月份的时候来一家这个公司或者来一家电视台给了一份很不错的 offer， 我们这种拿 offer 拿的比较多的人就会想再等等再等等，欣喜还会有更好的，但有的时候就会错失很多机会，因为这些给 offer 的这些公司它会不会无限期的会等你。所以的话我觉得同学们除了规划好时间，是不是也要把自己的这个目标进行统一的这个排序。那么这个排序时间最好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大三还是更前更往前一点，还是大四的时候我才着手去规划？ 对，关老师可以继续说这个时间规划的问题。 因为是这样的，刚才戴元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像每个学校基本上都在做这个方面的引导啊，每个高校，因为也是希望同学们呢，其实从大一开始，从低年级开始呢，就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大致的想法。就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毕业之后我是要找工作，要读研，要出国，起码有一个大概的目标，可能会变化。但是呢，变换的话，我们之前对于比如说我要出国，那我要提前开始了解说我出国去哪些国家，怎么申请，国外这个专业适不适合我。然后因为每个学生呢，他最后还是要走上就业这条路，无论你求学多长时间，最后还是要就业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也是希望学生无论是要深造 啊，还是说毕业之后要去就业，还是要从就业的角度去考虑自己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在大三的时候啊，同学们目标啊就要比较明确了。大一大二的时候，每个学校通过这个就业指导、职业生涯规划，包括学业生涯规划，来让同学们了解说你这个专业未来大概是需要去做什么，你的学长学姐大概是做了些什么，来供你参考。到大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着手准备了，因为很多这个国外学校上研的这个申请，包括考研的准备，包括考公务员的准备，如果你从大四啊或者研二或者研三要毕业的时候才开始准备，往往就感觉非常匆忙，非常迷茫，力不从心，有这种感觉。因为那时候你的事情会非常非常多，然后你就感觉分身乏术。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从你是准毕业生，就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你就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为之这个不懈努力。然后有些同学经常在都已经还有半年要毕业的时候跟我说，哎呀，扎西正老师，说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我就跟他说，可能你规划的稍微有点晚了啊，有点晚了。然后有效的时间规划呢，刚才我说的是毕业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但是确定目标我们同学们还是要提早确定的。 那对于像这个比如说在大四的时候觉得实习和毕业论文冲突了的同学，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他早点安排写论文的时间，对吧？最好从这一年开始每天就腾出一些时间准备写论文。 是的。 然后早点写完，然后好好的找工作。但是他现在已经耽误了，这可怎么办呢？他一手已经一个西瓜了，您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建议就是说招聘会啊，现在咱们刚才一直在提金九银十这个词，金九银十的招聘会单位多，招聘会也多，然后单位也非常集中。你就像我们学校来讲的话，一天大中型小型招聘会加起来来100多个单位都有可能。如果你每个招聘会都去，你每个单位都去投，那就算你不写论文你也是没时间的。既然你这两个西瓜都揣在手上了，你每天一定要留出一定的精力去写论文，或者每一周，那么你就上网看这个招聘会和招聘信息的时候呢，你自己就要有所梳理，有所选择，选一些跟你专业对口的，你特别感兴趣的，然后比较可能接收你的，跟你的这个素质什么比较匹配的，或者学长学姐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些单位去选择，然后会成功率会比较高。就是精选有底放矢的去参加招聘活动，而不是海投每场招聘会都跑，这样会占用你很大的精力。 他这个情况是他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实习，但是他如果回去写论文的话呢，过了半年再去找这份工作，他怕这个工作就被别人抢走了，所以他现在面临两难，要么我就在这儿先实习，然后保证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工作机会，要么就赶快去完成我的毕业论文，保证我能够顺利毕业。 因为现在很多一些单位招实习生的话，他真不是把实习生当实习生用 的，是要全天工作， 对，他真是当一份这个重要角色，尤其是一些初创公司。所以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他走了的话，可能如果 他就真没了， 对对， 咋整呢？ 而且就像某些特别的专业嘛，就是之前我不是学建筑的嘛，我要做一个毕业设计，那个毕业设计你要画图纸，你要搞设计，那个东西不用半年的时间你是做不完的，你必须每天的精力都用在那个上面，你才可以做完这个毕业设计。 很耗费时间， 对， 是吧？这种两难的选择，管老师您会觉得应该怎么选呢？ 像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同学，就是里面提到这个同学啊，他规划稍微有点点晚。为什么呢？其实一般来讲，像刚才我提到的单位会锁定准毕业生群体去开展招聘的，就这个事情，一般单位想招聘学生的时候，往往实习安排的并不是在学生要毕业的这一年 啊，对， 而是安排在大三，或者是说研二，就即将毕业的前一年。如果在这个时期的话，其实很多同学也没有什么课了，也没有什么课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展实习。或者是说想让这个实习更完整一点呢，可以利用说寒假暑假前一年的寒假和暑假去这个单位开展实习，而不是等到说大四之后我必须做抉择的时候我才开始说进行这个实习。而且这样的一个实习的话，同学们因为要做论文嘛，在权衡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跟单位去谈判一下，说是我因为我要做论文啊，但是那个贵单位我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也在这儿工作这么长时间了，那可不可以为我这个这么喜欢单位 干得还不错这样的一个小公主，保留一席之地呢，等我做完论文之后我即将回归，或者是说我在学校做论文的同时，如果你们有什么活我可以远程的帮你做一下的，我也是会帮忙的，体现出一个自己的诚意啊，包括跟单位反映一下这个情况。按我的经验的话，绝大多数单位都会理解这个情况的。 好，还是要多沟通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可能是一个负面案例，要提醒广大的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还是要提早进行一个规划，这样才不至于在特别重要的抉择时刻面临这种两难的一个境地。来吧，今天咱们抓紧时间再听最后一个问题吧，小北。 咱们这个最后问题是关于证件和材料的。大家都知道嘛，毕业的时候学校会给你一份档案，但这个档案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用呢？还有毕业的时候会发放一个报到证，这个报到证很多同学都说留了很久都没有用上，然后有的甚至是把它当作废纸扔掉了。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作用吗？ 好的，那我一点一点来跟大家说。首先呢，就是说离校的时候，我们好多同学啊，一看，哎呀，离校了，成人了，我上班了，赚钱了。哎呀，我这个得赶紧是吧， 我转接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划 我终于可以充分的放飞自我了啊，没有人管我了，是这种感觉。所以呢，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送别自己的这个学长学姐，告别学弟学妹，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了。不到这个两个月啊，不到这两个月或者是不到半年，就赶紧拉着脸回学校。是什么呢？老师啊，单位给我要这个户口，我没有。哎，单位要档案，我没有，我现在入不了职。然后呢，我这时候我就会跟这些同学说，你毕业的时候处理不好的一根小钉子，以后呢往往会成为阻碍你的一道墙。想跟大家说一下，毕业的时候除了学历学位证啊，我们还必须要领的两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个东西啊叫户口迁移卡，这是跟我们的户口紧密相关的。就大部分的高校来说吧，同学们在入学的时候啊，都会把自己的户口迁到这个学校的集体户上。毕业的时候呢，不管你是留北京啊，对于北京高校来讲，不管你是留北京呢，还是去外地工作或者回老家，那你户口呀是要离开这个学校的，所以学校一定会给你发一张啊叫户口迁移卡啊，留北京的学生呢叫这个就户口卡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就意味着你的户口从学校迁出了，需要迁到你要去的地方。千万不要放在口袋里，放在口袋里放时间长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口袋户口，以后如果身份证丢了，办理身份证什么都是无法办理的。再一个就是要领取一个东西，档案。档案呢，每个学校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档案转寄呢，像我们学校来讲吧，和北京大部分学校来讲，是按照国家规定通过 EMS 的学校进行邮寄的啊，个人不带，也有一些学校是通过学生自己带的。无论什么方式都好啊，反正档案跟户口这两个东西我们是一定要关注的。再一个就是说，档案里有什么东西，然后有什么用啊，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档案里有什么东西啊，因为可能能够看到自己档案的人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档案一般不允许个人查询的。档案里面呢，一般包括简单说就是一些表现的证明，一些凭证，就比如说你的奖惩的记录，你的成绩单，然后呢还有一些党团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你的入团申请书啊，入党申请书啊，还有你的学业变动的一些资料，比如说你是退学啦，结业啦，还是复学啦等等啊，相关东西都会有，还会有一些你大学的这个入学的通知书，部分的省份可能连你的高考卷子都有啊，高考卷子都有，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很珍贵的，然后而且呢是无法弥补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穿越回以前再补一份高考卷子，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档案，千万不能丢失啊，或者是遗失，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再一个就是说，我刚才还听到有一个叫报到证， 对， 报到证，不知道珊珊觉得这个报到证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哎，完全不知道报到证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报到证的叫法呀，它有两个名字，一个叫报到证，一个叫派遣证。 哦，派遣证我就知道了。 哎，对，经常有同学会问我们说，这个老师，这个报到证我有了，派遣证怎么没给我呀？这时候我们就跟同学说，同学啊，这是一样的东西啊，对吧，这是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是说报到证是干什么用的呢？好多同学领到之后啊，就随便一扔，或者用来就是电饭盒了，我 我们经常拿这个来开玩笑啊，说同学们又来电饭盒，后来回来又来找我们说丢失了怎么补， 还需要再电一次饭盒，没有东西电饭盒了、 嗯、啊，最近可能吃外卖比较多哈、啊。所以就希望同学们拿到之后赶紧交给你单位，这个烫手山芋咱们可不能自己保管、嗯、 那好吧，谢谢管老师啊，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那如果